围城。原著钱钟书，缩写霍秀全。1937年7月下旬，中国旧历的三伏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法国游船白拉日荣子爵号经过红海和印度洋，兴冲冲地向中国驶来。早上8点多钟，三等舱甲板上就已经或坐或立的有不少人了。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着一位从德国流亡出来又善于撒娇的年轻犹太女人调情。难得的是，他们并不懂德文，可他们的挑逗却居然引得犹太女人咯咯的笑。大概情而能调，就是普天之下最通用的一种世界语吧。漂亮犹太女人的丈夫在旁边显得格外胸襟开阔，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幕轻喜剧几天来不断在他面前上演，因为他最起码在享用香烟、啤酒、柠檬水方面沾了妻子不少的官儿。像往年一样，这个季节照例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这船上就有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的10来位。中国人消磨时光有着固定的形式，即便是在船上也已经在三等舱里摆开了2张桌子做方城之战了。此刻甲板上只有2位中国女人，30来岁的孙太太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孩子和丈夫，全然是一位庸庸碌碌的管家婆气派。25、6岁的苏文纨小姐坐在椅子上，身上攀着本小说，鄙夷地听着孙太太的唠叨。苏小姐是政务院参事苏红叶的女公子，长得眉清目秀，已经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像众多人家出身的才女一样，她举止斯文有度，性情清高自负。也正因为这种自视过高的作风，在爱情问题上有点把自己误了。留学期间身边也有几个追求者，却不肯把爱情轻易施舍给他们，如今戴了顶博士帽，却没人有勇气再敢高攀他，落得高处不胜寒。同船回国的还有一位方鸿渐，是留学期间的旧相识，那时自然也不入他的眼，如今无奈之下本想给方鸿渐一个追求机会，却不料被同舱的鲍小姐轻轻的一句话就把方鸿渐勾了去，让苏小姐好不懊恼。鲍小姐据说有葡萄牙人的血统，皮肤暗而不黑，又有阿拉伯美人的身材与相貌，长睫毛下一双含笑似醉的大眼睛，使她自以为颇能引诱人。她的未婚夫李先生冒冒失失地出钱放她一个人去伦敦学产科，所以很快很容易地就被别人引诱了。好在没出什么乱子，鲍小姐自己也不当回事。这次回国，她和方鸿渐要的是2等舱。鸿渐人也过得去，不失为长途旅行中消遣的伴侣。于是在一次闲谈中，鲍小姐就笑着说， 方先生，你使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相貌和他像极了。 方鸿渐意外的满意，本能的感觉到自己好像有了当未婚夫的机会。从此他俩的交情便似热带植物般疯长起来。说起方鸿渐，今年27岁了，留学欧洲真是有点偶然。他的父亲方顿翁是前清举人，是家乡江南某县的大绅士，与家乡的一位任点金银行经理的周先生是好友，后来就成了亲家。到方鸿渐大学4年级时，未婚妻得了伤寒，又误于庸医，竟致病逝了。方鸿渐向周家发了封吊唁加安慰的长信，使得未来岳父岳母深受感动，就回信说，生平只有一个女儿，如今虽未成亲，但女儿名分不改，并愿意把陪嫁款加上方家聘金等钱折合成外汇1300镑，给方鸿渐做了留学费用。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等好运气。他本人是无用之人，在国内时就勉强混到大学毕业，到欧洲4年中倒换了伦敦、巴黎、柏林3个大学，根本就未认真读书。到第4年，父亲和岳父来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威胁加责备之下，方鸿渐耍尽花招，花40美金从爱尔兰人手里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蒙骗两位老人。轮船到了西贡，要在这里停泊2天，不少人都上岸去了。夜里，鲍小姐偷偷来到方鸿渐的舱里。第二天早餐时，管方鸿渐房舱的阿刘笑嘻嘻地站在他俩面前，伸出手来，手心里是3只女人的发卡。他说，方先生，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鲍小姐又羞又怒，方鸿渐赶紧掏出300法郎赎回了那3枚发卡。这件事毁了他们的运气，也毁了他们的关系。从此鲍小姐对方鸿渐爱搭不理，脸上写满了轻蔑和不屑的神情，直到香港也没改变。鸿渐一肚子的被欺骗、被玩弄的感觉。方鸿渐的被冷落，使苏小姐好不得意。她幸灾乐祸地说：“人家抛了方先生了，没人陪了。”方鸿渐回答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没资格呀。”没想到这句冒昧的话，顿时让苏小姐满颊晕出红来。从此，她一改冷若冰霜的态度，温柔的让方鸿渐胆战心惊，唯恐被苏小姐误认为自己要做她的丈夫。船到上海。临分别时，苏小姐还特意跑过来拉手说：“再会。”鸿渐先被接到岳父家，少不得一番夸赞和款待。岳父周经理满意地告诉方鸿渐，收到他获博士学位的照片后，便立刻把这消息登报布告全市，还特意让拿来那张护照看。方鸿渐一看，原来苏文纨和自己获博士学位的信息与照片登在同一个专栏内，羞愤的他从脸到耳朵、脖颈一直到脚跟都红透了。他想，这事儿 如果给苏小姐和内行人知道，自己岂不成了骗子？从此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回到了家乡，父母的兴奋不必说，本县的报社记者前来访问，省立中学校长坚持邀请方鸿渐到学校，做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讲演。鸿渐本不情愿，无奈父亲已经答应了。临上台前又发现丢了稿子，于是在台上信口开河地大讲了一通鸦片烟与梅毒，惹得校长、老师和学生惊诧莫名。这件事在全县传为笑谈，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原来那些等着前来提亲的人家纷纷找借口要回了照片和更贴。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便不断前来扔炸弹，大有绝世佳人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意思。周经理来电报催方鸿渐赶快去上海，方老先生觉得对，就让他走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方老先生一家人在乡下待不住，也一路风尘地到了上海。大上海也有小气的地方，最近的一个证明就是方鸿渐身为堂堂的留学生，竟也不易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就只好在岳父的点金银行屈就，日子过得无风无浪。方鸿渐感到百无聊赖，他决定去看看苏小姐。到了苏家，想象中苏小姐一定会跑出来笑嚷着迎接，骂自己怎么早不来。可没想到过了半天，苏小姐才露面，脸上冷淡的笑容，一片阴云欲雪的样子，连握手也像捏着冷血鱼翅。一阵交谈过后，方鸿渐才知道，原来是苏小姐回国后看到了沪报上刊登的自己获博士又即将结婚的那则消息，误会自己真的已经是周经理的东床之婿了。他赶紧把这话说开，顺便解释了那段假博士头衔的原委，苏小姐的脸色才逐渐阴转多云，多云转晴。苏小姐的表妹唐小福正好也在，苏小姐介绍鸿渐和她认识。20来岁的唐小姐是位在校大学生，这个娇小的女孩子有着妩媚端正的圆脸，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的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她天生丽质的脸色是很多女人花钱费时调和脂粉才能仿造出来的。她不烫发，不修眉毛，不擦口红，是摩登社会中罕见的真正的女孩子。方鸿渐从第一眼看到她就实实在在地爱上了她，本能的亲近感使他放出自己全部的机智和口才，同唐小姐进行着幽默风趣的对话，以博得对方的好感。就好像一只雄孔雀在自己的所爱面前哗哗啦啦抖开五彩的尾屏，急得苏小姐连挖苦带讽刺的要揭他的老底儿。正在这时候，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神气轩昂的30来岁的男人。苏小姐介绍说，他叫赵新梅，留美回来，本来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现在华美新闻社当编辑。赵家与苏家本是世交，新梅与苏小姐自幼便一起长大，如今新梅正热烈地追求着苏小姐。看到方鸿渐在座， 又知道他与苏小姐同船回国，新梅自然便把红剑当成了情敌，脸上是轻蔑不屑，说话就是挑衅。苏小姐看两个男人为自己争斗，心中格外快意，她故意对红剑表示亲热，她喜欢看他们斗法比武抢自己。红剑也看明白了这阵势，他心想让赵新梅去爱苏小姐得了，自己何苦做这冤家。新梅虽有醋意，倒也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她起身告辞，红剑想一起走，却被苏小姐故意留住，惹得新梅愤然而去。唐小姐也走了，苏小姐对红剑趋意温存，又告诉红剑，唐小姐人虽小，本领大得很，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方红剑走在路上，两件事梗在心里，一是刚才不应碰苏小姐的手，以后言语行动要果断些，千万不可弄假成真；二是唐小姐男朋友多，也许已有爱人。她用手杖残暴地打路旁的树，下意识地恼怒。方红剑请苏小姐和唐小福第二天吃晚饭，苏小姐得知表妹也去，态度立刻冷了下来。到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到周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晚上不去赴约了。周家的人以为红剑跟苏小姐正谈恋爱，兴奋不已，周太太甚至提出自己要收苏小姐当干女儿。晚上到峨眉春饭馆订了单间，枯坐到7:40，唐小姐如约而至，红剑如蒙大赦般的充满了感激，尤其是唐小姐口无遮拦地说出表姐若明若暗地阻止自己赴约以及自己的反感，更让红剑千恩万谢。她说自己请客一个人都不来，那实在太丢面子，无异于是在社交场上被判了死刑。两个人边吃边聊，彼此发现对生活的态度竟有一致，红剑心里既高兴又愉快，趁机要了唐小姐的地址和电话。苏小姐家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转天红剑提着水果去看不是的他，不提防又碰上一位滚圆脸的诗人曹元朗。一见面他便拿出一本红木夹板的法帖，郑重地递给苏小姐说特来请教。红剑抢先恭敬地拿过来，打开就看见公楷的宋体字写着诗题是拼盘拼伴。再看那诗写道，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这首活寡的桃妇几时新有了老公，加个加个乌泥里哎方沟哎伊拉蒙德，夜莺歌唱，雨后的夏夜灌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五威和三的。红剑跳着看完了这首杰作，心里一阵阵脾胃不适，苏小姐却几口称赞。红剑不明白她是大笨蛋 还是撒谎精？ 曹元朗得意洋洋，向一头雾水的唐小姐讲解这诗的来历。原来他这首诗整个是个十八扯，东摘一句，西引一句，中文里加着西文。苏小姐趁机拿出了一把扇子，扇面上是用方头钢笔和紫墨水写的一首诗，题款是著名的青年政客王尔凯。为文玩小姐录旧作。洪建一看就说那诗是从德国民歌里偷来的，惹怒了苏小姐，气得她说不出话来。唐小福一个劲儿地对洪建使眼色，他却仍在那里批评。以后的一个月里，洪建便见了唐小姐七八次，写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渐渐的恨不能天天见面，刻刻见面了。苏小姐那里虽不想去，但迫于她的恩威并施，也不得不去应酬。旧历四月十五的晚上，苏小姐约方鸿渐去夜谈。暮春早下，圆满的月亮本是情人的月亮。洪建坐在了苏家花园的六角亭子里，苏小姐身上的香气袭人，脸上唇上都加了修饰，光洁的月光泼在上面好像都能滑下来。她侧脸对洪建微笑着，洪建突然地抵抗着她的魅力，她站起来要走，可苏小姐不让。洪建说，我要坐远一点，你太美了，这月亮会捉弄我干傻事儿。苏小姐轻声发出胜利的笑， 你就这样怕做傻事吗？我问你，这聪明人要什么代价你才肯做傻事？ 接着他用法语低声命令洪建， 昂布哈斯莫， 意思是吻我。洪建被征服了，侧过脸吻他。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洪建一溜烟跑回周家，撕了五六张稿纸才写成下面的信。文婉女士，我没有脸再来见你，所以写这封信。从过去直到今夜的事，全是我不好，我不敢求你谅宥，我只希望你快忘记我这个软弱没有坦白的勇气的人，因为我真心敬爱你，我愈不忍糟蹋你的友谊。这几个月来你对我的恩义我不配受，可是我将永远作为宝贵的回忆。祝你快乐。第二天中午，苏小姐来了电话，原来她收到了信却没拆开，她以为是求婚信。洪建只好告诉她自己爱另一个女人。 你混蛋！ 电话里传来一声怒骂，洪建感觉像一记耳光沉重地打在自己的脸上，他本能地挂断了电话。静下来想，洪建怕苏小姐自杀，赶紧又写了封信去， 求他原谅珍重，把自己作践得一文不值，哀恳他不要留恋，心里才稍宽慰些。下午4点多钟，洪建收到一封电报，慌得他以为是苏小姐的死讯，拆开一看，是发自湖南平城县，电文是：竟聘为教授，月薪340元，着送路费，判垫付。国立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他没听说过三闾大学，也不知高松年是谁，但远自千里之外而来的这封聘书，却让他感觉是转运的征兆。周经理夫妇听了也很高兴。晚上，洪建诚信给唐小福写了一封求婚信。第二天下午，洪建到唐家，发现苏小姐的汽车正在门口，就转个弯回家。以后两次去拜访，唐小姐都不在家，到第五天了也没有回信。洪建急得废寝忘食，他决定再写封信，约礼拜日面谈一次。礼拜天，既刮风又下大雨，唐小姐居然在家。一见面，洪建就感到了她的矜持不像往常。双方一接谈就直奔主题，唐小姐简直不容洪建说话。她说：方先生的口才我早知道，对自己所作所为一定有很满意中听的解释。大不了方先生只要说我没有借口，我无法解释，人家准会原谅，对不对？洪建听这话就知道苏文纨不但给唐小姐看了自己的信，肯定还添油加醋地说了自己引诱她吻她。唐小姐又说：表姐还告诉我几件关于方先生的事。方先生现住的周家听说是贵月家，你以前结过婚，你在回国的船上看中一位鲍小姐，要好的寸步不离，对不对？鲍小姐走了，你立刻追求表姐，并且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得到过美国学位。洪建顿足发恨说：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吗？这是闹着玩的。啊，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对你开的玩笑都很认真。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我。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 洪建全身通电似的发麻，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但根本没心思领会话里的意义。听到最后一句话，他绝望地明白，抬起头来满眼是泪，像大孩子挨了打咽泪入心的脸。唐小姐鼻子忽然酸了。洪建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变，以后绝不来讨厌了。洪建说完站起来就走。唐小姐心里希望洪建能辩解，只要辩解自己就会信，但洪建只是机械地走了。女佣人来告诉方洪建在马路对面站着淋着雨。唐小姐赶到窗口一看，洪建果然站在雨里，风中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在他毫无反应的身上脸上。 他的心里融化成苦水，正想叫红剑回来，红剑却狗抖毛似的一抖身子，像要把周围的鱼抖开走了。唐小姐病了，苏文纨天天来看她，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阳历八月底，苏小姐结婚，唐小姐做了女宾相，然后就跟着父亲去了重庆。这些日子以来，洪建始终没有把自己跟苏小姐的事告诉周太太，弄得周太太的责任心无处寄放。她终于生了气，对着周经理大骂洪建混账。在银行里，周经理哭丧着脸，婉转地问洪建回复了三闾大学的电报没有。洪建一下子就明白自己已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本来失去唐小姐的痛还在发作，新的打击更让她的自尊心受伤，她毅然辞了工作，并搬出了周家。端午节快到了，一天，洪建从报上看到苏文纨和曹元朗的订婚启事，心里挺奇怪，这苏小姐为什么不嫁赵新梅，却选择了姓曹的。正巧这时新梅来了封信，邀他晚上相聚。去了才知道，三闾大学的聘请电报原是新梅在捣乱。高松年是新梅的老师，他请新梅去当政治系主任。新梅听说洪建想去大学教书，便推荐了洪建。他本意是借此让苏小姐和洪建疏远，自己好一心追苏小姐，没想到却替落难的洪建找到了饭碗。两人之间本来也没什么矛盾，如今新梅才明白洪建追的并非苏文纨，而是唐小姐，又都失恋失意，变成了一对同病相怜的朋友了。三闾大学定于十月初开学，新梅、洪建他们准备九月二十日动身，路线由高松年定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三位新同事，中国文学系主任李梅婷，她是高松年的旧同事，四十来岁，戴副墨镜眼镜，神情傲物，不大理人。顾尔谦，高松年远亲，历史系副教授，五十来岁，笑起来像天真的小姑娘，两只金牙辉煌耀眼。孙柔嘉小姐，二十来岁，刚刚大学毕业，是新梅报馆同事的女儿，请新梅为她谋了个外国语文系助教职位。孙小姐长圆脸，两眼分得太开，使表情总显着惊异，怕生得不敢讲话，脸上滚滚的红晕，出来时总叫新梅叔叔，让洪建暗笑。他们先要乘船到宁波，原说好都坐头等舱，洪建、新梅同舱，孙小姐也来了，可船都开了，还不见李顾二人。正急得满头是汗，查房跑来说三等舱有人找。新梅等下去一看，原来顾李二人在这里。本来是李梅婷自告奋勇买的票，为了省钱，他们俩悄悄买了三等，还假惺惺地说是没有买着头等，顿时让新梅、洪建感觉他们的内心很阴暗。晚餐后，新梅、洪建到甲板上闲聊，两人经过恋爱的挫折和各种杂事的纷扰，颇有人世沧桑之感。洪建说，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楚慎明 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他们越聊越深，也涉及了孙小姐。海风越来越冷，他们要回船舱。一拐弯，孙小姐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吓了他们一跳。回去躺在床上，新梅警告洪建说：哎，这女孩子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一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一条船。洪建笑新梅是神经过敏。第二天清晨，船进了宁波港，就遭遇到空袭，好在没出什么事。李梅婷缠住孙小姐讲了不少疯话，让赵芳两人心生厌恶。这之后，他们一路上或坐船或乘车，受尽了折磨。到了鹰潭，李梅婷以找关系买车票为借口，与妓女王美玉鬼混了一番。在去宁都的路上，他又同一个寡妇吊膀子，跟争风吃醋的寡妇的仆人阿福吵了一架。马上要到学校了，新梅说，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艰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洪建说：哎，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哎，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洪建想不到新梅会这样回答，气得只好苦笑，兴致尽扫，默默地去坐轿子了。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研究昆虫的老科学家，但他的心还不老。假如一个违反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只要向她求个情，也许她会从轻发落，这就是证明。高校长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的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他安排汪次长的伯父汪处厚当了中文系主任，惹得李梅婷咆哮着跟他吵架，最后以高价买了李梅婷带来的药做补偿。他以洪建没有学历为借口，把洪建聘为副教授，洪建只有干生气。上课一星期了，洪建对同事渐渐全熟了。历史系教授陆子霄平时总喜欢把印有行政院的信封摆在桌上，还总给外交部欧美司的朋友写信，可惜对方总不回信。历史系主任韩学玉居然也有美国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分明是个骗子。他的老婆是个落魄的白俄女子，他偏说是美国人。韩学玉了解到洪建识破他的底细后，专门派三个学生来听他的课，找他的错去报告校长。外文系的学生居然欺负孙小姐。一次在做人称造句的时候，一个学生造的句子是：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妻子，他也是你丈夫，我们是你的很多丈夫，让孙小姐上不了课。外文系主任刘东方不接受韩学玉的老婆来本系上课，韩学玉也不同意刘的妹妹去历史系任职。李梅婷当了训导长，规定未婚男教师不能给女学生当导师，教师必须定期到食堂和学生一起就餐。总之，学校里里外外一片混乱。赵新梅也出了事。他们去汪初后家吃饭， 新梅发现20多岁的汪太太是位血性女子，对她产生了好感。一天晚上，新梅散步去汪家闲谈，被想勾引汪太太的高松年发现，他诬陷新梅是引诱有夫之妇的无耻之徒。新梅无法辩白，终于以请长假的名义离开了三闾大学，去了重庆。一天傍晚，洪建去告诉孙小姐新梅走的事，没想到孙小姐已知道了。孙小姐告诉洪建，有人说他俩的闲话，洪建说不怕。正在这时，李梅婷、陆子潇赶来，孙小姐趁机拉住了洪建的右臂，仿佛在求救。李梅婷阴险地说：“啊，你们真是得风气之先，白天走路还要勾了手，给学生一个好榜样啊。”洪建针锋相对地回答：“训导长是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李梅婷一看不是话头，赶紧说要吃喜酒。孙小姐只是把洪建勾得更紧，洪建索性承认了订婚。新学期快开学了，教师们都接到了聘书，连孙小姐都在被聘之列，洪建却被高松年解聘了。本来洪建就不想再在这里待，只不过被高松年抢了先。当然，孙小姐夫唱妇随，也只好跟着洪建走人。洪建想到重庆去找新梅，他已经进了国防委员会，但孙小姐执意要回上海。订婚才1个月，洪建就仿佛有了个女主人。虽还没被彻底驯服，但凡事也都依着孙小姐。他不由想起新梅说这女孩子厉害，一点不错。他们两人转到香港去上海，赵新梅接母亲也在那里。新梅劝他俩结婚，省得回上海再折腾，还送了一笔钱给洪建做贺礼，感动得洪建眼睛发潮。洪建报告订婚的信寄到家里，父亲看了叫得像鸡下了蛋，一分钟内全家都知道了。还要在香港结婚，让父亲寄钱，虽然不愿意，也只得忍痛寄点去。洪建夫妇终于回来了，两人暂时各住各家，一面找房子。两亲家也见了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减慢，孙家怨方家臣服，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洪建、柔家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但柔家比洪建有涵养，每逢洪建动了真气儿，他就不再开口。柔家的父母对女儿很淡漠，跟她最亲密的是她的姑母，年轻时曾留学美国。柔家的姑母现在一家纱厂任人事科长，姑父是总工程师，所以柔家也在纱厂人事科找到了个位置，挣的钱比洪建多。姑母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对洪建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看不起。洪建回家第5天，就到赵新梅推荐的华美新闻社任资料室主任，与他岳父在同一单位。他们的住房也终于找到了，是靠方老先生的面子从亲戚处借了2小间，夫妇俩总算有了个家。柔家的姑姑送了一套家具，洪建的父亲送了一只祖传老式自鸣钟，每个小时只慢7分钟。柔家的奶妈李妈来当佣人。 因为种种矛盾，夫妇俩很少到对方家里去。一天，两人到姑母家吃饭，临走时姑母笑着对红渐说：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家，你再欺负他，我不答应的。 红渐气冲冲的要发作，被柔家拉走了。 结果夫妻俩吵了一架，事后才知道，原来是李妈搬弄的是非，柔家警告他以后不许。红渐不愿在上海待下去，想到重庆去找新梅。柔家对新梅没有好印象，两人又争执得面红耳赤。报社总编王先生因报纸发表了激烈言论，受到警告而辞职。洪建基于民族义愤，也跟着一些同仁辞了职。柔家知道后，怪洪建没跟他商量，两人又是一番口角。第二天晚上，洪建回家，刚走到半楼，就听见姑妈在说他。他气往上撞，想冲进去，又听见脚步声，就躲了出去。走在路上，钱包被乞丐偷走，一股怨毒之气全接在柔家身上。回到家，两人便吵开了。柔家以为洪建把他和姑母骂他的话全听去了，有些心虚，就告诉洪建，姑母来是要给他在厂里找个位置。洪建更生气了，说自己讨饭也用不着他帮忙，而且说自己已给赵新梅拍了电报，就要去重庆。柔家惊讶地瞪大了眼，挖苦洪建是新梅的走狗。洪建受不住了，他警告柔家不要再开口，又猛推他一下。柔家的手碰掉了一个玻璃杯，大叫着洪建打人。李妈冲进来叫嚷，要跟洪建拼命，还给姑母打了电话。柔家和洪建都愣住了，他俩都不想把事情闹得让两家人知道，没想到李妈来了这一手。洪建拿起外套就走，不愿意见姑母。柔家骂洪建是懦夫，顺手扔过去一把象牙梳子，洪建躲闪不及，梳子打在脸上，立刻红肿起来。洪建没想到他会下如此毒手，转身出了门。饿着肚子的洪建晚上回到家，柔家带李妈已走了，箱子少了一只。邻居把钥匙交给洪建，告诉他柔家今晚不回来了。洪建躺在床上，觉得房在旋转，昏暗中天地好像在合拢。他想明天去找转运部经理，说妥了再筹旅费，旧历年可以在重庆过了。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了六下，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半夜里搬出来一一细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器，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